我国各地积极展开秋季国土管理工作，取得成就。咸津南道改建了平壤至京津七段公路的所有桥梁，此江道和黄海南道圆满进行了拓宽路面、砌筑护墙等改善所有公路建设状态的工程。平安北道新建了原市一桥和文峰桥，还在短暂期间内完成了七座桥梁的大维修。平安南道的龙化四号堤坝修筑工程建设者顺利结束了25000立方米夯土作业，江源道在收尾阶段推进赤川川筑坝工程。全国各地全部了解河川的危险之处，并采取相关措施，以免遭受自然灾害会造成的损失。